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著作《关于主体思想中央研究讨论会》2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中央和平壤市党、行政、群众团体、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党务工作者培养机关和革命实际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会上有多篇论文发表，解释并论证了著作的科学性、正确性和生命力，以及在坚持高举主体思想的旗帜，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方面的任务和途径。会上一些人做了发言，他们强调，金正日同志的著作是一部为人民群众自主事业指明前进方向的不灭大纲。他们说，主体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哲学，它把人类的哲学世界观提升到最高境界，为最正确的引导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阐明了政治原理基础。坚持落实主体思想的各项指导原则，是革命和建设中永远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他们强调，坚持高举主体思想的旗帜，来早日实现金正日同志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构想。这是与金正日同志情相随、意相连的朝鲜军民最深厚的道德情谊，是金正日同志的战士学生最崇高的义务。